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23集。当年魏无羡见金子轩最后一面时，他还是一派少年的骄阳之气，如今成家后却瞧着沉稳了不少，说话亦掷地有声，沉着脸道：此事还有转圜余地，你们都暂且收手。金子勋又怒又躁，说道：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转圜的？你是没看见我身上这些东西吗？看金子勋似乎又想掀衣露那一片坑洞的胸膛，金子轩忙道：不必，我已听金光瑶说过了。金子勋道：既然你都听他说过了，就该知道我等不得了。难不成你看他是嫂子的师弟，为了嫂子就不管兄弟死活了？金子轩道：你分明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，你身上的千疮百孔又未必是他下的，何必如此急躁？魏无羡毕竟是我请来参加阿玲满月宴的，你们这样行事，置我于何地？置我夫人于何地？金子勋扬声道：他参加不了才是最好，魏无羡是个什么东西，他也配参加我们家的家宴？谁沾他谁就一身黑水。子轩，你请他来，就不怕今后你跟嫂子还有阿玲一辈子都多了个甩不掉的污点？金子轩喝道：你给我住口！金子勋心中气愤，手中一用力，那只装着银铃玉穗的小木盒顷刻间便被捏得粉碎。魏无羡亲眼看着金子勋掌中之物化为齑粉，瞳孔急剧缩小，一掌打向金子勋。而金子轩还不知那盒子里装的是什么，扬手拦住魏无羡这一掌，喝道：魏无羡，你够了没有？魏无羡胸口急剧起伏，眼眶赤红。金子轩与金子勋二人毕竟是从小便熟识的堂兄弟，有一二十年的交情，此时金子轩确实不好向着外人说话，而且他也实在不喜欢魏无羡这个人。定定神，金子轩说道：你先让这个温宁住手，叫他不要发疯，别把事情再闹大了。魏无羡沙哑着声音道：你为何不让他们先住手？四下一片不依不饶的叫嚣和厮打声。金子轩怒道：这个时候你还这么强硬做什么？都冷静下来，先跟我上一趟金鳞台，理论一番，老实对质，把事情说清楚了，只要不是你做的自然无事。魏无羡道：收手？只要我现在一让温宁收手，立刻万箭齐发，万箭穿心，死无全尸，还上金鳞台理论？金子轩道：不会。魏无羡嗤笑一声：哼，不会，你拿什么担保？金子轩，我有个问题，你一开始邀请我，当真不知道他们要劫杀我的计划？ 你， 魏无羡，你疯了吧你？魏无羡强压着一股滔天的恨火，冷冷地道：金子轩，你给我让开，我不动你，但你也别惹我。金子轩见魏无羡执拗不肯低头，突然出手似要擒他，说道：为何你就是不肯稍微服软一次？阿离他还在金鳞台。他堪堪朝魏无羡伸出手，就听到一声沉闷的异响，这声怪响太近太近。金子轩怔了怔，低下头，这才看到了洞穿自己胸口的那只手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温宁已经来到他们身边，面无表情的半边脸上溅了几滴灼热且刺目的鲜血。金子轩的嘴唇动了动，神情有些愣愣，但是还是坚持把刚才没说完的那半句话接着说下去了：等着你去阿玲的满月宴。魏无羡脸上的神色也是和金子轩一样愣愣的。 一时半会儿他还没反应过来到底怎么回事。怎么回事？怎么瞬息之间就变成这样了？不对，不应该，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。温宁将刺穿金子轩胸膛的右手抽出，留下了一个透心凉的窟窿。金子轩的脸看上去很难过的抽了抽，似乎觉得这伤势没什么大不了，自己还可以站着，但终究是膝盖一软，率先跪了下来。惊恐万状的呼嚎声在四下高低起伏，鬼将军发狂了，杀了他，杀了，魏无羡让鬼将军把金子轩杀了。金子勋大吼道，放箭，还愣着干什么，放箭呐！然而他一回头，一道黑色的身影鬼魅般的逼近到了身前，喉间一紧，被一只苍白的手扼住。魏无羡茫然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不是，不是的，他刚才明明有好好控制住温宁的，就算温宁已经被他催成了狂化状态，他也应该控制得了的，明明一直以来都能完美控制住的。他根本没想杀金子轩，他完全没有要杀金子轩的意思，只是在刚刚那一瞬间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没能控制住，忽然失控了。金子轩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，重重向前倾倒，砰的一声摔在了地上。他一生都骄傲自负，极为看重自己的外表和仪态，爱好洁净，乃至有些轻微洁癖，此刻却侧脸朝下，狼狈万分地摔在尘土之中，脸上的点点鲜血和眉心那一点朱砂是同一个嫣红的颜色。盯着金子轩渐渐失去光彩的双眼，魏无羡脑中混乱一片，四周已沦为一片惨叫四起的血海，可他已经什么都听不到了。唯一能听到的，只有心头一个疯狂质问的声音：你不是说你有数的吗？你不是说自己能控制得住吗？你不是说绝对没问题，绝对不会出差错的吗？魏无羡脑中一片空白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猛地睁开双眼，眼前看到的是伏魔洞漆黑的穹顶，温情和温宁都在伏魔洞里。温宁的瞳仁又落回了眼白之中，已经脱离了狂化状态，似乎正在和温情低声说话。见魏无羡睁开眼睛，默默跪到了地上，温情则红着眼睛什么都没说。魏无羡坐了起来，沉默半晌，心中忽然翻涌起一股汹涌的恨意，他一脚踹到温宁胸口，将他踹翻在地。温情吓得一缩，握紧了拳头，却只低头抿嘴。魏无羡咆哮道，你杀了谁？你知不知道你杀了谁？恰在此时，温苑头顶着一只草织蝴蝶从洞外跑进来，喜笑颜开道， 仙哥哥。 他本来是想给魏无羡看他涂上了新颜色的蝴蝶，然而进来之后，他却看到了一个犹如恶鬼般的魏无羡，还有蜷在地上的温宁，一下子惊呆了。魏无羡猛地转头，他还没收住情绪，眼神十分可怕。温苑吓得整个人一跳，蝴蝶从头顶滑落，掉在了地上，当场大哭起来。四叔赶紧佝偻着腰进来，把温苑抱了出去。温宁被魏无羡一脚踹翻之后，又爬起来跪好，不敢说话。魏无羡抓着他的衣领，把他提起来吼道，你杀谁都行，为什么要杀金子轩？温情在一旁看着，很想上来保护弟弟，却强行忍住，又是伤心又是惊恐地流下了眼泪。魏无羡道，你杀了他，让师姐怎么办？让师姐的儿子怎么办？让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他的吼声在伏魔洞中嗡嗡作响， 传到外面，温苑哭得更厉害了。耳中听着小儿远远的哭声，眼里看着这对手脚都不知该往哪里放的惊惶姐弟，魏无羡的一颗心越来越阴暗。他扪心自问，我到底是为什么要把自己困在这座乱葬岗上？为什么我就非要遭受这些？我当初是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条路？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这样？别人是怎么看我的？我究竟得到什么了？我疯了吗？我疯了吗？我疯了吗？若是他一开始没有选择这条道路就好了。忽然，温宁低声道：“对，不起。”这是一个死人，没有表情，红不了眼眶，更流不了眼泪。可是此时此刻，这个死人的脸上却是真真切切的痛苦。他重复道：“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”听着温宁磕磕巴巴的反复道歉，忽然间魏无羡觉得滑稽无比。根本不是温宁的错，是他自己的错。发狂状态下的温宁只是一件武器而已，这件武器的制造者是他，听从的也是他的命令。那时剑拔弩张，杀气肆虐，再加上他平时在温宁面前从来不吝于流露对金子轩的敌意，是以金子轩一出手，无智状态下的温宁便将金子轩认作了敌人，不加思索地执行了屠杀的命令。是他魏无羡没能控制好这件武器，是他对自己的能力太自负，也是他忽略了至今为止所有的不祥征兆，相信他能够压制住任何失控的苗头。温宁是武器，可他难道是自愿要来做武器的吗？这样一个生性怯弱、胆小又结巴的人，难道以往他在魏无羡的指挥下杀人杀得很开心吗？当年温宁得了江燕离馈赠的一碗藕汤，一路从山下捧上了乱葬岗，一滴都没洒。虽然自己喝不了，却很高兴地看着别人喝完了，还追问是什么味道，自己想象那种滋味。亲手杀了江燕离的丈夫，难道温宁现在很好受吗？一边把错误都揽到自己身上，一边还要向他魏无羡道歉。魏无羡揪着温宁的衣领，看着他惨白无生气的脸，眼前浮现出金子轩那张沾满了尘土和鲜血脏兮兮的面容，同样也是惨白无生气。魏无羡还想起了好不容易苦尽甘来才嫁给了心上人的江燕离，想起了金子轩和江燕离的儿子阿玲，那个被他取过字的孩子，才一丁点大就会抓着他爹的剑笑，把他爹娘都高兴坏了。再过两天就是他的满月宴了。怔怔地想着想着，魏无羡忽然哭了。他茫然地道：“谁来告诉我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”从前只有旁人来问他该怎么办，如今却是他问别人自己该怎么办，而且没有人能给他回答。忽然，魏无羡脖子一侧微微一痛，似乎被一根极细的针扎了一下，周身一麻。他方才心神恍惚，失了警惕，这感觉传来后好一阵才知不妙，可人已经不由自主地歪到了石床上，先开始还能举起手臂，可很快的连手臂也摔到了床上，全身都动弹不得了。温情红着眼眶，缓缓收回右手道：“对不起， 原本以温情的速度是绝技刺不中魏无羡的，可方才的魏无羡根本没有任何防备，这一针扎得狠，扎得魏无羡脑子也稍稍冷静了些。侯杰上下滚动一轮，开口道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温情和温宁对视一眼，一齐站到魏无羡身前，对着他郑重其事地行了一个礼。见此情此景，魏无羡心中升腾起一股狂躁的不安。你们要干什么？究竟想干什么？ 温情道：“刚刚你醒来的时候，我们正在商量，已经商量的差不多了。” 商量什么？别废话，把针拔了，放开我。 温宁缓缓从地上站起身，仍是低着头说道：“ 姐姐和我商量好了，去金鳞台请罪。” 请罪？魏无羡愕然道：“什么请罪？负荆请罪，投案自首？” 温情揉了揉眼睛，神色看似平静的道：“ 差不多。你躺着的这几天，兰陵金氏派人来乱葬岗下喊话了。”“ 喊什么话？不要打一掌说一句，一次说个清楚。说完。”“ 兰陵金氏要你给个交代，这个交代就是交出温氏余孽的两名为首者，尤其是鬼将军。”“ 我警告你们两个，赶紧把这根针拔下来。” 温情继续自顾自道：“ 温氏余孽的为首者也就是我们了，听他们的意思，只要你教我们出去，这件事就当暂且过了。那就再麻烦你躺几天好了，这根针扎在你身上，三天效用就会消退。我叮嘱过四叔他们了，会好好照看你，如果这三天里有什么突发状况，再放你出来。” 魏无羡怒道：“你他妈给我闭嘴，现在已经够乱了，你们两个少给我添乱，请个狗屁的罪，我让你们这么做了吗？拔下来。” 温情和温宁垂手站着，他们的沉默如出一辙。魏无羡的身体无力，奋力挣扎无果，又没人听他的话，一颗心也忽然无力了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